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二第62首诗《寄韩建议》，杜甫。 寄韩建议，杜甫。今我不老树恶言，想要粉灰变在窗，美艳观光结秋水，促着冬天梦八方，红灰绵绵日月别，清风夜切天一霜，欲见君地接北道，其其令一泓泓，胡杨相寄烟雾浪，烟荡多影遥萧山，新疆之光诸位卿家，一言嬉笑不再傍，书文作家且相助，卿是汉代汉中人，涉水流水点点安，为阿弥盖去心参仙，国家先拜我去干，先难先苦唱红颜，就难留的歌所写，难解落人烟袖枪，美艳何为结秋水，烟蝶地之光玉堂。 1.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